工作上面会有再多啲嘅发展啦。咁今年其实都嚟緊可能会有更多嘅 planning 啦。咁係啦，主要系工作上啦。咁屋企其实都好好啦，我觉得。感情啊，佢嚟到就嚟到啦，系啊，我又冇特别强求嘅，系啊。 咁小慧呢？ 我啊，希望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亦都希望嚟紧即系个世界人啊，人类啊，嗰、那个情绪，关顾翻下自己个心灵嘅健康，身体健康，每一个人都知道好重要，尤其是经过吓嗰、几年疫情，系咪就试过好辛苦？但是呢情绪几乎是主管我们的身体的健不健康。 是啊。 是啊。那个情绪是根本是核心来的。它影响你的人的能量。能量看不到一些很无形的东西、但其实当然存在了。那个能量就是定性定了你这一生的命运。真是的。那你是什么命运、你咪自己去创造。 身心灵都要健康。 一定要。是啊。咁情绪是很多时最难控制的一样嘢嚟。 咁咯。 是啊。但如果是有方法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啲时间去兼顾下自己个情绪啦。如果唔系嚟緊可能个世界仲变得快到你都未必跟得你就会辛苦㗎啦。 好啦，最后一题问题。 又最後一題問題， 最後的最後一題問題。OK， 嗱，如果用一個甜品去比喻你哋屋企，你會揀邊一種 ？Yumi 啊 ，Yumi， 我揀最簡單的士多啤梨 cream cake， 即係日式嗰啲啦。 因為 佢又簡約得嚟，佢即係好簡單啊。咁我哋屋企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啫，個關係係啊，咁亦都係好甜蜜啦，亦都係好好好食噶嘛，係咪？咁而佢好多唔同 parts 有蛋糕，有 cream， 有水果，咁你各樣嘢加埋先至係完整咯。咁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每一個人自己 當嘅 texture 嚟 嘅， 但係又好輕嘅喎， 講得真係非常好，而且又似佢白裏透紅，真係一個好好嘅。唉，今日好開心啦，同阿小慧同埋 Yumi 傾偈，多謝曬你，多謝曬你， 多謝曬 你。好，下一節翻嚟，我哋同大家繼續傾啦。 好彩仲有得聽，病同病身在度行。 凌晨12:32， 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由初时约26度逐步下降至早上最低约19度，骤雨逐渐减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0%。 母亲节，你系咪谂住俾钱妈咪买嘢食咧？俾钱梗系好啦，但系其实妈咪最想嘅系你多啲翻屋企陪佢食饭，揽住佢，同佢讲声妈妈，我爱你。 新城广播祝愿全港母亲母亲节快乐。 妈妈 ，I love you。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两仔爷 两个钟， 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取道行，即系仲话咧，同阿刘小慧 同埋阿君潮傾偈，真係好開心啊！係 啊，好開心啊！ 係啊，咁我哋不如就繼續下我哋我哋講緊之前傾開嘅儀式啊， 嗯， 同埋儀式感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嘅，每一個人都係重視嘅。佢個口裏邊話唔重視，其實係不知不覺之間，其實佢都係重視緊嘅，就好似著衫咁， 係即係平時已經做咗呢樣嘢。好似例如话翻工或者可能着 sporty 啲啊、嗯，即系你例如话约个朋友出去啦、 嗯， 你着 sporty 啲嘅时候咧，嗰日咧就 casual 啲嘅， 系 兴奋啲嘅，即系活力啲嘅。咁但系如果嗰日咧你系着得即系正经啲或者正装啲，甚至乎男仔着到西装咁样， 西装， 咁嗰个成个人个状态啊，我觉得都会完全唔同咗嘅。 你讲得啱，譬如着西装咧，仔啲就着得唔多嘅、 啊。 我哋嗰阵时，我哋做主持要着西装 啊， 全部都系着西装打晒呔嘅。咁但系我嗰阵时嘅公司，咁我哋出去见客户嘅时候，都系着西装嘅。 系啊， 咁啊着西装同唔着西装嗰种嘅感觉，其实真系唔同嘅。因为你着西装，你觉得自己嗰种好 proper， 你要着啲皮鞋咯，着啲皮鞋嗰阵时兴皮鞋啦，而家着波鞋，嗰阵时一定要着翻对皮鞋，你行嘅每一步有声噶， 嘎嘎嘎声啊，底鞋 系啊，咁然之后咧，你去见个客户攞住个夹，嗰个人嘅成个嘅仪式感或者嗰个格调，你自己都诶、我系嗰、那个去嗰个 level 嘅，咁我一定要保持嘅， 系啊，攞个电话出嚟咧都有，即系有个细咁啊，攞个电话，攞个银包出嚟都唔同啲。 如果我着住同一件系 casual， 着住件背心啊，或者着住件好简单嘅一件运动衫，两、件事系好轻松。但你咁轻松嘅时候，可能单嘢就做唔成噶啦、 嗯， 因为你要俾足尊重你啲客户，啲客户可以着普通衫， 系啊，可以穿，但系着件 polo shirt 都好啊，咁， 但你就唔可以咯， 系啊， 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即系够已经分得出，即系甲方同乙方嘅分别， 嗯， 佢嚟揾我嘅。咁我梗系随便着啦，我去搵人嘅，我唔该尊重下个场合啦。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讲起着衫咧，有阵时嚟话着去做 gym 啊， 系， 即系你有裤，即系唔好话做 gym 啊，做运动啦， 系， 你着翻相应嘅衫，即系嚟我打羽毛球着羽毛球衫啦，我打篮球啊着翻件篮球衫啦，踢波啊着翻件波衫啦， 冇错，那 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噶，同你着件就咁普通 T 恤啊背心落去打咧，那个感觉系 唔同嘅， 完全唔同嘅，你觉得你自己都专业咗。 即系啲人系专登啊！我做 gym 咧，我今次要行几多咧？咁我一定要着翻佢一套战斗服啊！ 嗯， 战斗服一定有个心理嘅暗示喺度嘅。 嗯， 咁而且咧，嗰啲人咧就好多时，我未开始做 gym， 影影相先啊！ 即系个前后对比， 前后对比嗱，咁即系话我影完之前，我之后嗰个我做得好啲啦。咁、有个仪式感，开波，跟住咧就系完成咁，有个仪式之后咧，咁你所做件事咧就可能又唔同咗嘅。 嗯， 呢啲就系呢啲。 我又冇谂过，原来系咁样，即系影完张相之后去做，系因为你之后一定要做得劲过之前。 呢个我谂啫， 唔系，但系呢个心理暗示系好合理嘅，你一定要做得好啲咯，咁样你就会做好啲，因为我应该要临尾要交功课噶嘛，俾自己 系， 咁你会做得再落力啲咯。 即系好似好多而家就算拍戏嗰啲，即系普通人哋好多嗌一个开镜嘅仪式咁。做一个开镜仪式，大家一啲心安，其实佢哋就系一班人一齐去做一件事，然之后因为齐最齐人噶啦，开镜嗰阵，大家一个其实唔系因为嗰个仪式嘅问题，而话大家一班人同时喺度啊，即系吆喝或者大家，我下定决心做好呢件事，咁、我觉得一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开始咁。 系啊，嗰成个感觉都即系有信心啲啊。我觉得好多时候仪式感系提供一个 心理暗示嘅， 心理暗示啊，系啊。有好多心理暗示可以去做。 譬如咁讲，冲凉都有心理暗示㗎。 啊 你冲凉呢，其实我唔知即係而家大家冲完凉咪算啦，咪其实如果你係有一种我係一种仪式感嘅冲凉，我播返啲音乐先啦。 哦，我会嘅都 播翻啲音乐啦，即系都会， 或者我会播片咯， 播片 好多时候播啲好 informative 嘅片， 系啦，咁你就系同一时间你收紧信息， 系啊系啊， 但系好多时候就，我唔理，我播啲整啲香薰，我播一啲雨声，一啲好轻嘅音乐，然之后去冲凉，而且咧出嚟之后咧，佢有啲人就会咁嘅，拣定嘅，譬如我每嘅礼拜五，我一定要着丝质嘅睡衣。 啊！ 即系平时唔会着，因为丝质睡衣真系着好容易残噶嘛。 系 啊， 啊， 但逢星期五我就要着丝质嘅睡衣，咁呢种系一种仪式感咯，自己令到成个你个沐浴里边咧， 真係能夠更加 relax 同埋即係達到你一種即係精神上面一種新嘅體驗咯。 嗯，因為尤其是香港啲人就即係香港人啦、啊嗯，就比較節奏比較快嘅，咁其實好多時候都比較多壓力咧，就變咗佢缺乏咗一份儀式感。 儀式感 係即係 skip 曬呢啲嘢咁 啊， 會全部就 skip 曬。即系冇晒呢啲，唔好话冲凉啊！即系你谂下，我头先咁讲，我都会，我会喺我冲紧凉嘅时候 收紧 片，去 紧信息， 去学习紧咁样咧。 系啦， 即系长时间好容易去绷紧嘅状态噶嘛。 系啊，即系其实我谂某段情况，你喺冲凉嘅时候应该系放松，或者唱下歌啊咁样。喂，咁其实仲有一个早餐、 唱歌啱啊， 系唱歌系 啊，我好中意冲凉唱歌。 你唔系冲凉，你都唱歌啦。诶，因为唱歌系一个但系唱歌唔可以讲一个仪式噶嘛。咁原来有啲咧就系早餐有仪式。嗱、嗯，而家大部分啲人食早餐，唔好啦，坐低砰砰砰三文治，倒晒落去先。 系未必有得坐低。香港嘅早餐，你谂下香港好多时候系咩？喺地铁行过，整个烧卖。攞住食咗一半，然之后咧就攞住个烧卖准备走紧，仲食紧， 食紧， 食埋嗰两嚿，然之后就出到门口，即系去到嗰个位先掉嘅。 系啊系啊， 即系嗰个节奏嘅急速系咁样噶嘛。 所以我话讲紧个早餐嗰个嘅仪式就系 brunch， 系、weekend 嘅 brunch。 哦，即系去到星期， 即系去到星期六 周末， 周末嘅时候嗰、个早餐咧，你就可以有啲仪式感啦。 但通常都系瞓晏啲啦，做咩早咩午餐？ 嗰个系早午餐啊嘛，冇所谓噶系嘛，可以变埋午餐噶嘛。咁、起身嘅时候咧，佢话原来啲人咧，佢话好中意一种，譬如佢巴黎左岸作家，咁啊有啲黑咖啡啦，加埋手写嘅日记啦。咁啊最紧要仲有一样嘢，影下相先。即系你会日记打下卡先，佢话朝头早起身，哇！我幻想自己喺巴黎嗰个左岸嗰度啊，听紧一啲音乐，然之后食一个好舒服嘅早餐。咁呢个咧就系你一个礼拜咁辛苦。整翻餐好嘅俾自己，咁啊几好啦，系嘛？咁、你仲个， 但系你要煮嘅，即系我谂紧嗰个系正嘅 ，imagine 到，但系你煮完晒，然之后摆翻翻落我盘度，然之后上翻床食咯， 都系仪式之一， 啊、都系啱啱。 咁譬如呢啲系京都茶人模式啊，咁就系咩咧？将啲抹茶嘅拿铁啊，咁啊加埋啲好和风嘅餐具摆度。咁佢话原来喺台湾嗰度咧，有一啲地方咧系提供一啲早午餐店，即系 brunch 嗰啲咧，系各国嘅风格嘅餐盘都有得借嘅。 哦， 即系你今日想食咩？意大利啊，日式啊，得同一样嘅早餐，不过我唔同嘅形式摆喺你台面嗰度。 我谂落好似应该几唔同 feel， 即系如果我中式，咁佢就真系好中式嗰啲旧式嗰啲碟啊， 系啦 咁啦。咁你意大利应该就都系嗰块烟， 都系烟肉啊，都系蛋啫，当你多士啦。 个 plating 就应该系完全唔同。同一嚿嘢， 同一嚿嘢，但系你咁跟住你咪打卡咯，打卡令到你打卡系仪式感嚟噶嘛， 系、 一个仪式嚟噶嘛，食早餐之前打卡，所以我觉得呢啲又几好， 即系 breakfast in bed 咁样 ，breakfast in bed， 喂，你有冇呢啲咁嘅 嗱？我之前试过咧，有一次咧就同班朋友去一个即系 party 啦，咁我哋去咗一个叫 poolside 嘅， 哦，正喎，即系泳池边， 系泳池边，咁嗰阵时我哋成班人就租咗一间别墅 ，OK， 咁然之后就喺嗰度玩咗一晚。 OK， 咁咧玩完嗰一晚之后咧，咁其实佢唔系好多房，得两间嘅，咁我就决定咗系留低嗰间。 OK， 咁佢同我讲喂，嗱，你留得低咧，听朝有早餐，我食埋早餐先走。 佢又系早餐、啊， 咁佢同我讲食埋早餐先走，咁说 OK， 咁啊食埋早餐先走啦。咁嗰个但系要加钱个，唔紧要啦，既然即系都可以喺一间别墅里面，都几即系三层四层别墅，然之后外面有个大泳池望住武迪海，已经好靓啊嗰度。咁所以我好，咁食个早餐都抵啊。咁啊，嗰朝起身落到去，然之后你已经见到有人帮你煮紧早餐啦、然之后喺间别墅一张，我谂十二人嘅长台，得你两条人喺度食早餐嘅，已经好正啊！咁我哋坐低度等，哇，嗰杯橙汁啊，即系饮啲咩咁啊？咁啊饮嗰杯橙汁都好饮啲，都系嗰杯橙汁嚟嘅啫。咁然之后佢又问啦，煮好晒啲嘢，你想喺边度食啊？然之后佢就整咗个盘，你想喺坐喺呢度食啊，泳池边食啊，定喺泳池里面食？整个大盘就真系可以喺个泳池里面， 即系浮喺个泳池嗰度。 喺泳池里面，然之后就 breakfast in 唔系 bed 啊 ，breakfast in pool。 哇，正！咁你咁你拣咗喺边度咧？ 喺 翻房食， 唔系喺台食， 喺台食， 最后都系台食，因为有啲晒嗰阵时， 哦， 就太晒咧，就唔想晒、嗯。但系最后，即系我当我 imagine 到，我望到个 pool， 我都已经觉得够享受啦，好正。即系所以话嗰个仪式感，虽然都系做同一件事，都系咁样起身，擘大眼起身食一个早餐啫嘛。但系个唔同嘅分别真系可以争好远。 冇错，特别好似诶嗰啲叫做我哋去。温泉啊，温泉嘅饮萨茄嘅时候咧、嗯，可以浮住嗰啲萨茄嘅杯，然之后喺个温泉里面饮，哇，嗰种感觉又唔同啲啦， 系啊，好正啊， 好正啊，哎，越讲越正，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倾， 好。 松开手的结果，不舍得失去联络，只可惜一碰即破，遗下了我，我亦会不安，刺痛又如何？情是写一次用错，不安感比较多，想开口请你留低，有什么不妥？能承认错过，我面对一次这种结果，良心发现后，宁愿从没有牵手，良心责备后，明日仍是虚构，既没有开口，也没有资格再逗留，唯愿我梦里常记起所有，从今到日后，如未能为你分忧，容许我殿后，期望来日再补救，假的永久，假想一切再从头，曾做错都勉强我此刻歇够，狠心的斩断联络，应该很洒脱吗？怎么不敢再回忆那日的经过？求饶未似我，我愿意一试，可否结果？良心发现后，宁愿从没有牵手，良心责备后，明日仍是虚构，既没有开口，也没有资格再逗留，唯愿我梦里常记起所有，从今到日后，如未能为你分忧，从头连犯错都不追究，却叫我一生悔疚，会自责偏不懂怎样自救，擦掉痕迹很久，怎会念旧，再内疚也别要找借口，良心发现后，回望曾共对星斗，良心责备后，曾在乎着拥有，再没法厮守，也没有资格可抢救，明白我做错认错也不够，只想到日后遥望前面那星斗，明日重现那星宿，终须撤走，相衬悲愁去话流，情共爱不必深究，再爱也不需占有。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再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痛病身再到行。 我是 Ben 李幼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阿仔啊，正话啱讲开咧，就系嗰啲仪式啦。咁我哋仪式当中咧，有嗰啲嘅，其实可能系一种叫断舍离嘅仪式嚟嘅。 嗯， 即系好多啲朋友咧，有阵时佢而家啲有一种叫社交媒体断舍离日。啊，每个月嘅 detox 啊嘛 ，detox 系啊， 每个月嘅一号，佢就会删除100个 IG 嘅追踪，即系唔追踪咁多人啦。哦，删除自己追踪，唔追踪咁多，即系佢 detox 一啲嘢，同埋咧喺发文之前咧，佢话诶等等，冷却12个钟头先，就防止自己冲动发咗啲嘢出去。 哦， 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即系佢一种嘅仪式啊。总之我发之前，我冷静12分，每个月1号，我删100个 IG follow 啲嘢，咁就即系其中一种。 每个月咁样，即系其实。可能一年就冇删噶， 唔系啊， 因为你会平时会见到，又会再加啲相。 冇错啦，因为你系不断加紧去追踪唔同嘅嘢噶嘛。咁，因为可能自己觉得啊，太多资讯嘅时候，不如追踪少啲啦，俾人追踪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先？啊，呢个系一个方法。 我以为倒翻转， 梗唔系啦，你删咗人哋啲 follow 又唔会嘅，即系你去追踪人嘅，你删咗啲咯。 每个月删除100个朋友 咁，咁啊唔得嘅，呢个其中一种啫，系嘅。咁段声讲。断舍离其实好多时候咧，譬如去到某一个地方，如果啲衫唔着，你觉得会点样啊？ 衫唔即系你嘅意思系话去旅行，即系有啲人就会咁样嘅。我有朋友都好中意咧， 呢个都好朋友嚟 喎，系啊，好中意将啲衫，即系如果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将啲旧衫或者嚟紧将会唔着嘅衫就带过去，然之后咧就唔着啦。 唔着啦， 咁唔着之前咧就 抌咗佢啦， 抌咗佢。咁但系抌咗佢咧，佢又有啲仪式嘅。 O K， 咁佢就会影张相， 嗯， 咁然之后咧好好地同佢 say 个。 goodbye 咁样嘅 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好好， 系， 因为其实嗰件衫都陪咗一段日子啦，日日黐住你嘅，系咪？咁但系去到某个地段嘅时刻，你系要同佢分开啦，咁啊留低少少纪念同埋道谢，呢个系一种感恩文化嚟嘅。 系啊，我觉得感恩都即系有阵时而家咧，反而系。越买越多嘢嘛， 嗯， 即系而家好习惯，即系嗰个购物欲系比较强，同埋容易啊，非常之容易。有阵时哪怕唔系购物添啊，系朋友送啊，因为送礼嘅仪式比较多嘛，都系嗰啲礼物啦。 系啊系啊， 即系我头先咪讲咗话，头先花嗰啲噶嘛，其实都会有噶，就系成屋都系公仔咯。 系啦， 即系啲人会送啲公仔啊， 你嗰啲系我哋以前收嗰啲锦旗啊，嗰啲人哋送咗啲锦旗嗰啲奖牌，哇，摆到你真系唔知点摆边。 系啦， 抌又 你唔会抌噶嘛。 系咯， 系你唔会抌噶嘛，但系即系 I mean 可能系公仔嗰啲就可以捐啦，咁即系奖状就冇 冇办法啦，你即系送俾人都冇人要啊，个奖状系你，你有 名 嘅， 你个名 都冇人要，咁点啊？嗱，其实咧真系有个方法嘅，我就。真系影相，影咗相之后咧，就记低翻当时嗰个嘅经历，人哋点解多谢我？哦，我做过啲乜嘢？咁 OK 噶啦，咁呢个就永远喺脑里边啦 ，physically 即系即系现实嗰件嘢，咁咪处理咗佢咯，系啦。送俾人冇人要㗎喇。 呢个唯独是捐咗係冇人要嘅嘢。 係呀。咁其实我点觉得即係感恩嘅文化係需要嘅，我哋因为嗰件事你话嗰件物件对嚟讲其实唔系一件重要嘢，但嗰件曾经发生嘅事先系重点。 即係嗰件衫唔係一個重點，但係佢陪過你嗰段嘅日子係重點啊嘛。 嗯，講起如果話儀式上面咧，其實我有陣時都會覺得，例如話係一個一段關係或者一啲事情上面咧，咁、其實例如話 for example 啦，啱啱脱離咗一段關係咁，即係有啲人係咁樣講嘅一啲儀式，就係、是、啊，你嚟緊要啱啱脱離咗一段關係啦，咁、咧你就攞呢一段關係裡面，你覺得最重要或者可以最代表到呢一段關係嘅嘢，然之後同佢好好地道別，可能寫封信俾佢啊，可能同佢好好地溝通呢、件 物件 嘢物件、溝通完之後處理咗佢， 處理咗佢，係啊， 捐又好，抌又好，處理咗佢，笑又好，係咩方式都 OK 嘅，但係就係呢一個道別係同一時間，即係呢個儀式其實係自己同自己和解或者同呢、這個。关系 peacefully 好嚟好去啊嘛， 你系啦，好嚟好去嘅方法咯， 即系唔好一带住一个遗憾。如果永远带住个遗憾咧，我谂人生真系太多可以带嘅遗憾啦。咁你储埋储埋啲遗憾，其实系辛苦系自己啫，不如带。完咗噶啦， 系啊，咁就有个仪式，因为你亲手做啊嘛，同埋、你亲手做，亲手去处理呢一件事咧。就是一个 closure， 即是一个完结。 主动同被动的关系啦。 是啦。 这个你主动同佢完结嘅。 是啊。 就唔係被动被逼去完结呢件事。 或者甚至乎未处理囉。即係我处理咗㗎啦。因为有时心情或者关系呢啲嘢呢就好难去物化佢㗎嘛。 冇错。 但係如果有一件物咁你呢件物系唔见咗或者处理咗嘅佢消失咗就真系消失咗啦。 冇错冇错。我哋觉得真系，总之我哋最紧要人生咧，系每件事凡事谢恩，去感恩嘅心态、去面对嘅话咧，咁人生就开心好多嘅。 系啊，冇错。 咁啊，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 系啊， 系时候同大家讲声 good night 噶啦。系。咁但系喺同大家讲 good night 之前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就系、是、从早晨到夜晚。 嗯。好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 Good night， good night。 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 心中思想你的好， 更多与你来亲近。 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荒野。 所仲有得听，病痛病真在流行。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FM 99.7至102.1，新城。